他希望通过各位领导专家的传经送报，帮助涿州更好地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研讨会开始前，与会专家观看了涿州宣传片和华侨城宣传片。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情景汽车资讯，拥抱汽车生活。现在即刻，方向盘巨舵。 15:07，欢迎所有听众继续来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五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方向盘俱乐部，我是彤彤， 我是周琳。 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任城比亚迪 4S 店的销售经理哈，谢经理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谢经理先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主持人好。 那这样，谢经理，刚才您在私底下跟我讲了，说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有给我们听众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哈，是从现在咱们节目开始到，下班之前是吧？到店会赠送一个什么呢？来给我们听众说一下呗。 从现在开始啊，只要是咱们这个活动开始之后，一直到咱们今天五点半下班以后，只要是进店，都可以，就是说直接可以跟店里边说我在听这个咱们这个九五九的这个节目，都可以领取一份精美礼品，一份头枕或者是这个抱枕。或者是这个贴到这个 车贴 是吗？对， 非常的好，是针对我们九九的听众哈， 对， 独享的一份礼品，是从现在开始到5:30下班之前到店就会赠送你一个抱枕啊，或者是一个车贴。 对的， 是吧？ 对， 好，那这样谢经理先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北京润城比亚迪 4S 店吧。 行，那个咱们北京润城比亚迪 4S 店是这个房山京西南官方唯一一家授权的 4S 店， 经营比亚迪旗下的像 F 三、速锐、S 七、宋、元等车型，同时还拥有这个新能源车型，像 E 五、秦 EV、E 六、宋 EV、秦唐，整个填补了这个比亚迪在京西南地区的服务网点的空缺。然后咱们店是大概是800平方米左右，温馨舒适。这个汽车展厅，包括这个专业的这个服务团队人员，还有这个专业的设备，和售后维修车间，还有40余名的训练有素、技艺精湛的售后服务团队。 非常的好， 非常的不错。 其实我们都知道北京有很多家的比亚迪 4S 店了。 是的。 那相比其他店吧，咱们店的优势在哪里呢？ 咱们店是优势就是北京现在目前有11家比亚迪经销商，每个店呢都从各自上都有他们的这个优势和这个特点。我们北京润城就是吸收这个其他经销商的一些优势，及客户的所想，开通我们自己的服务内容。像这个优势大概就是三个方面，包括这个软件、硬件，还有这个地理优势。像这个硬件方面呢，咱们有这个新车销售，包括这个附件销售、安装，还有这个特色的这个金融贷款、二手车评估置换，新车销售上牌和这个售后维修、保险理赔等服务组成的。像这个维修工位也比较这个充裕，环境呢都比较不错。咱们这个客户维修效率也是可以随着这个得到保障。然后软件方面，咱们有这个优秀的这个管理和服务团队，人员都非常稳定，可以很好的这个给客户提供一个优秀的个性化这个服务内容。而地理优势呢，是我们在这个地处北京西这属于西南六环这个延村高速出口，就是紧挨着这个六环，交通是比较方便的，然后这个不受这个限行政策影响。在未来几年呢，北京要征收这个拥堵费的话，我们这块我们这位置啊，就是六环这个润城也是有一定优势的。 好，地址呢是位于北京西南六环延村高速出口就能看到了，是吧？ 对， 北京润城比亚迪 4S 店。那这样，刚才你也是跟我说到了，在双十一咱们店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惠政策，以及很多的礼品相送哈。那这样先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 行，没问题。 好， 那个在双十一现在这个双十一当天凡是这个进店的客户，购任意车型，当天只限当天都可以享受咱们这个一个全程的最低价格，并且呢还可以参加一些店内的其他互动式或者是抽奖的方式，抽奖是100%中奖的。是这些。 双十一的价格是最低的价格是吗？ 对， 这个活动是只有双十一一天还是？ 只有双十一的当天。 只有当天才可以。 对， 如果有听众正打算购入一辆比亚迪的这个汽车的话呢，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千万不要错过了。 而且我们的这个礼品是非常非常多的。 有这个什么报名礼呀、分享礼、签到礼、现金礼、金融礼、置换礼，然后保养礼等等等等一些礼，会让你拿到手软的。如果你正打算购入一辆比亚迪的汽车，无论是烧油的还是这个新能源，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一款车哈。那么这样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从现在起到下班的5:30之前到店即可得到一份一份礼品或者是车贴一份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是只针对我们99的听众，也仅限今天的现在到5:30的这个时间里哈。好，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谢经理还会把 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首歌哈、啊，来自李宗盛的《寂寞难耐》。欢迎回来，方向盘俱乐部，我是彤彤， 我是周琳。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北京润城比亚迪 4S 店的销售经理谢经理，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呢，谢经理也说了，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给我们听众，是吧，周琳？ 我们谢经理说了，只要从现在开始到5:30呢，到我们这个北京润城的比亚迪店，可以领取到车贴，还有这个精美的靠枕一个。 嗯，是从现在起到5:30之间， 只限今天， 过时不候哈，赶紧抓紧时间了哈。到北京润城比亚迪 4S 店，地址呢是在北京西南六环延村高速出口就能看到了，是吧，严经是吧，谢经理？ 啊，对对对。 嗯，好，刚才也说到了，说谢经理会把这一款车是宋 MAX 这一款车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介绍。这一款车是新上市的，是吧？ 对对对，9月26号上市。 也是。哎，那您这一款车您试驾过吗？ 啊，已经试驾过了。 那这样，您抛开您这个销售经理这个职位哈，你来说这款车感觉怎么样呢？ 这个从试驾上，这个从动力上肯定都够用。但是在说这个宋 MAX 之前呢，咱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个国产车啊，前几年在国内这个市场状态，是吧？一想到前些年，一想到是咱们这个国产车，低端、廉价，要不然就是这个毛病多，反正各种不靠谱。但是再想想，再看看咱这个现在这个市面上国产品牌，从汽车到手机，这个市场占比是吧？咱们这个尤其在这个汽车里边，咱比亚迪现在可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对对对，先说一下咱们这个刚上市这个宋 MAX， 它现在被定为这个一种跨界的七座车。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跨界七座车呀？它这个从空间上来讲，是七人座，满足现在说白了就是满足现在这个二胎 家庭 乘坐需求。 对 对对对。然后呢，很多人看过这车以后，只要是看过这外观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漂亮， 非常好看， 对，非常漂亮。因为咱们这个外观呢是这个前奥迪这个设计总监艾格先生设计的。 哇、 对，他呢之前是加盟阿尔法罗密欧的设计部门，包括从这个2007年，就是2007年到2014年加盟奥迪，一直担任这个奥迪的设计总监，像他这个著名的这个R8一些设计车型都是由他设计，而且 他的手 对，到现在到咱们比亚迪呢，就是设计这款这个宋 MAX， 大概有200人左右的设计团队，还有这个十多名的顶级国际专家来设计这个外观。他入职比亚迪的时候，并没有带着一款这个成熟的作品。而是带着这个比亚迪车型未来25年的长期发展规划。 确实，我现在手里拿到这款车的这个样子哈，真的是感觉蛮前卫的一个样子，真的。 是的，看起来挺 对，它看起来很轻便的感觉，没有说那种七座车那种笨重的感觉。 对，舒适型的， 对对对， 一看就是。 外形很好看。那这款车的内饰方面怎么样呢？ 内饰方面也是，它这个内饰都是使用这个软材质内饰设计。从这个手感上，包括这个内饰外观，看着样子也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最值得说的呢，它就是它这个底盘调校，因为咱们买车嘛，是吧？首先第一点是看这个外观，第二点就要试车了，试它这个是什么？那是肯定是试它这个驾驶包括这个乘坐它肯定这个驾驶跟乘坐肯定都是由这个底盘调校来决定的。那么咱们这个底盘调校是由这个奔驰专家汉斯先生给调校的。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底盘调校专家，从这个底盘系统到这个转向系统的研发和调校都是在国际上都是比较出名的。 那这样这一款车在安全方面怎么样呢？ 安全方面呢，咱们这个是 打造的五星安全碰撞车身。 哦， 工艺更是有这个日本的敌人模具，包括这个还有NVH 精烟技术，包括这个韩国的车系范 NVH 精烟实验室来打造的，包括它这个风洞实验，优化到风阻系数能达到0.33。 哦， 啊，最主要是主经济，这个因为都知道这个风阻系数降低以后，它给咱们这个车辆带来的油耗也是会随之而然的降低， 降低很多。 对对对。 那这一款车售价在一个什么价位呢？很高还是怎么样？ 啊，售价是相当亲民的， 相当亲民。那是多少？ 对对对，顶配的自动挡现在是仅售119,900。 顶配才是11万多。 对， 那等于说我要是买个低配或者中配的话，也就不到10万块钱。 对，可以这么说，现在 非常可以的一款价格。对，而且性价比很高，无论是外形、内饰、动力、安全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型了哈。 是的。 那这样，谢经理，这一款车咱们店有现车还是？ 现在只能是接受预定，因为这款车现在自从上市一直到现在为止，关注的人都是比较多的，都是提前在店里边预定。也就是说目前这款车还算是比较抢手。 那店里有试驾车不？ 试驾车现在可以试驾。 可以试驾。 对对对。 如果有听众对这一款车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店里试乘试驾一下哈，也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车了。那这样，谢经理，双十一咱们这个厂家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厂家的活动，现在就是在双十一当，也是在这个双十一当天，也给广大消费者呢准备了11重好礼，像这个现场礼、分享礼，包括签到礼、现金礼，还有这个置换礼，包括保养礼，最高的大奖呢可以拿到一个iPhone 8。 哇，非常大的量。还有呢？ 还有这个当天活动，只要是您这个亲临现场报名然后支付就可以100%的参与抽奖，参与抽奖，然后分享到朋友圈以后呢，还可以享受，就是享受一个砍价，就是大伙儿这个朋友圈朋友帮着砍价。不仅您这个购车人可以就是买车的时候可以得到实惠，而且帮忙砍价的人也可以抽奖。 哇，非常好。还有呢？ 对，最高的大奖呢是那个咱们还有一个终极大奖，是一个开光的金财神，这个限定先得。因为只有一个。 那这个活动的地址是在咱们店里还是？ 活动的地址在这个五星级酒店喜来登。 喜来登，哇， 到时候咱们 好高级。 对，可以直接到咱们店里边，然后咱们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大巴车负责接送。 地址是在北京润城比亚迪 4S 店，地址是在北京西南六环的延村高速出口就能看到了哈。 对。 刚才周琳说了，从现在在听节目的听众直到5点半这段时间之内，只要你到店就会送给你一份 车贴 或者 还有我们的靠枕 头枕一份哈，赶紧抓紧时间了哈。过时不候，也是 仅限今天。 对，从现在起到下午的5点半，赶紧抓紧时间喽。那么一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那么稍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谢经理还会来把这一款车给听众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以及再来宣传我们双十一非常非常大的活动。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品冠的《单身公寓》。 着他的照片，你的阳台枯萎的盆栽，你爱听的音乐说着恋人的一切，你拉开了窗帘把我放在画里面，我的房间我和你的照片，是两三天还是很久以前，吉他生锈的弦，声音慢慢的改变，爱情的细节不断的重复着，一遍一遍

车资讯，一报汽车之火，现在进入风声盘俱乐部。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世界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方向盘俱乐部，我是彤彤， 我是周玲。 嗯，今天啊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顺城比亚迪 4S 店的谢经理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可以说是送福利， 是送了一个非常好的福利，而且呢只限今天， 对对， 从现在开始呢，到我们的这个五点半呢，只要进到我们这个北京润城的比亚迪 4S 店，我们就可以获得车贴一个以及靠枕一份。 地址呢是在北京西南六环的延村高速出口就可以了。电话是89317680，89317680， 千万不要错过哦。 那么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谢经理跟我们听众分享了这一款车，叫做宋 MAX 哈。那这一款车也是在新上市的一款车了，目前的这个预定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关注的人也非常的多哈。这一款车无论是从外形啊、配置啊、动力方面啊，都是性价比很高，对，性价比很高的一款车。那这样，谢经理，这款车的科技方面怎么样呢？ 那我再给说啊，刚才说的都是这个它的这个 外观呀、 设计背景和这个设计理念一些软实力打造的啊。现在再跟大家呢说一下它这个科技方面，主要这款车啊，只要看过的人都知道，一开车门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这个中控屏，这个大屏啊，大屏12.8寸的大屏。啊，比这个 iPad 还要大，而且它这个触感，包括这个显示的分辨率都是特别高的。好多的网评都说直接下一个，王者，现在王者比较出名嘛，直接在车上可以打王者。包括 这个触感这么灵敏。 对，包括它这个操作系统。是现在这个比较流行的这个安卓系统，也就是说跟咱们手机，基本上手机操作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像它这个最强大的呢是这个语音控制系统，也就是说正常车辆是这个语音控制系统只能识别到一级命令或者二级命令。举个例子，咱们说这个说打开空调吧，它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空调打开，然后你自己去设置温度。咱们这个呢，比如说开启空调25度，或者27度、28度，您只要说出温度来，它直接就可以这个帮您把这个操作出来。对，甚至说你说这个导航地图，其他车辆呢，一般的现在市面上车辆都是说打开导航或者是打开地图，咱们这个你只需要直接说去哪儿就行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咱们这个房山吧，说这个我想去这个良乡拱宸大街，甚至某某个店，或者说我饿了， 想吃饭， 它直接就可以在这个导航地图上显示出你周边的这些饭店了，或者是吃的东西连锁信息，你就可以直接去选择进行操作。它这个识别功能是特别强大的，而且是内置的一个4G卡。内置4G卡可以用这个车上流量，而且也可以绑定手机，用手机的蓝牙甚至这个热点进行操作。它这个操作是特别方便的。 可以说是语音识别功能 非常 的强，非常 的方便， 非常的好哈。那这一款车比较适合什么人群来开呢？ 这个啊，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这个跨界车型呢？咱们之前选择这个7座车的时候，也就是说想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车，它这个车一般都是像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别克的 GL8 了，还有这个本田这个奥德赛了。但是很多这个想买车的说买个价位再稍低一点的，基本上就没有选择了。但是咱们这个宋 MAX 呢，刚才定价也说了，119,900， 而且是顶配。 对，它这个弥补了这个10多万这个市场的一个7座车的空缺空白。如果说您再低的情况下，那可能说咱买一小面，那这个上下班开着是吧，也不太合适。咱们这个呢，是这个232座椅设计的。它这个在正常上下班的时候，无论你这外观还是内饰，它是都是特别实用的，而且包括后两排完全可以放平，在咱们正常家用当中是特别方便，既方便又实用啊。 232这样的座椅的分配，而且它的里面的空间也应该不会特别的挤。 非常适合这种就是有两个孩子的这种 家庭，适合 家 庭来用，带上父母啊孩子啊一起出去游玩，也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一款车了哈。这里是方向盘俱乐部，我是彤彤。刚才谢经理也说到了，从只要是收听我们99听众的

身边， 一直在身边。 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 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 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 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 所有美好回忆 这种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再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 让每一句能够让人心全灭，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 方向盘俱乐部哈，我是彤彤， 我是周琳。 嗯，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哈，请到来自北京润城比亚迪 4S 店的销售经理谢经理，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说是给我们听众送福利的，是不是周天？ 对， 嗯。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到五点半之前，我们只要到店啊，那么的店的地址是在北京润城的比亚迪 4S 店。到店以后呢，我们就会获得这个车贴一个，以及靠枕一份。 嗯，是仅限今天过时不候哈。地址是在北京西南六环延村高速出口，电话是89317680，89317680，是从。现在起到五点半，仅限今天哈、 嗯。 只要你到店说你是听着九五九方向盘这个节目的就可以了，会送给您一份车贴或者是抱枕一个哈、 嗯。 好，那这样，谢经理啊，我们都知道买到一款好车很重要， 嗯， 它的售后可以说是更重要了。 对，因为这就是保障嘛。 嗯、对、 嗯， 那咱们店的售后有什么活动吗？ 售后也有，随着这个咱们这个冬天到了，这个车呢进行该保养的维护的是吧，也该这个检查了。然后咱们这个售后呢有一个冬季关爱活动，这是免费检查的，针对车辆这个防冻液、玻璃水冰点检测，还有这个蓄电池、轮胎，像这个雨刮片和这个制动系统，制动系统，31项进行检查。 嗯 嗯, 嗯， 咱们这个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时间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啊，从今天开始。 嗯 嗯, 嗯，那这样谢经理，咱们再把双十一活动再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好吗？ 可以，咱这个双十一活动，活动当天呢，就是咱们准备了11重好礼，像这个签到礼、分享礼，还有这个报名礼，和现金礼，包括这个置换保养，反正很多礼品，最大礼品呢是这个一个iPhone 8。然后活动当天呢，只要您这个亲临现场，报名支付就可以100%的这个参与抽奖，并且呢最高可以获得这个 iPhone 8的3年使用权，还有一就是分享到朋友圈帮您砍价的朋友也会相应的得到一个这个抽奖的这个一次机会，礼品呢也是可以直接到咱们店里边这个兑换。 还有许多活动细节。但是想了解这个活动细节呢，现在咱们可以把这个手机拿出来，拿出手机，打开这个微信，搜索公众号，直接搜索北京润城四个字就行。然后呢下方会出现一个这个唯一一个认证的 4S 店，点进来以后呢，在上面就是底下打字这个位置，回复汉字双十一，就这三个字就行。双十一就会出现一个这个二维码，扫描或者是这个直接识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咱们这个活动主页面，就可以浏览更多这个活动详情。 好好，我重复一遍，我再来给听众解释一遍。如果听众想对双十一活动有一个更详细的了解呢，那么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润城，这个润呢就是滋润的润，三点水那个润，城呢是城市的城，北京润城就可以了。然后回复汉字双十一，然后会出现一个二维码，识别二维码就可更加的去详细了解本次双十一的活动的一些礼品呀，各种各样的一些政策呀，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如果有听众正在打算购入一辆比亚迪的车，无论是燃油的还是新能源哈，都是双十一是一次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哈， 对， 不容错过。无论是价格也非常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礼品等待着你。那这样，谢经理刚才也说到这一款车是宋 MAX 哈，这一款车呢，无论是现在的关注人群还有预定的都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一款车咱们店里是接受预定吗？ 现在接受预定。 接受预定，店里有试乘试驾车吗？ 现在可以试驾。 那么这一款车参加双十一活动吗？ 这款车肯定参加。 我好多问题啊。 问的都是我们想问的。 对对对，好，这一款车也是参加本次双十一活动的。如果有听众对这一款七座车感兴趣的话呢，也一定要在双十一当天到店去进行咨询，会拿到一个冰点的价格，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礼品相送哈。 非常划算。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哈。那么也就是从现在起到下班的五点半之间，只要你到店里，就会赠送你一份 车贴 和抱枕，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哈，纸后只限今天，过时不候。地址呢是在北京西南六环的延村高速出口就能找到了，北京润城比亚迪 4S 店，电话是89317680 89317680。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节目也该结束了哈。那么最后让我们感谢北京润城比亚迪 4S 店，感谢我们的谢经理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送福利哈，谢谢你。 谢谢。 那我们也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啊，稍后还会有好音乐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始终全是你。